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7月19号，星期一。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赛区准备工作争分夺秒。 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今天正式启动，1年级至5年级学生可以参与托管。 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京密云水库的水位创本世纪新高。 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水库垮坝，国家防总派工作组赶赴现场。 电瓶车行驶途中爆燃，一对妇女被严重烧伤，杭州2000家门店立即自查。 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记者讲述防疫见闻。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想让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那先说一下今天这个分散性降雨的天气。今天呢本市大部分时间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中午前后到下午呢，城区以及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呢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从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17点，城区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丰台站，有14毫米；全市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大兴的礼贤，累计雨量达到了39.9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就是傍晚到20点前后呢，分散性的降雨呢主要呢影响城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有东部的平谷和密云。目前呢，就是现在这个时次呢，在本市的石景山、房山、门头沟还有一些区域呢有这个降雨回波，就这些地方正在下雨的地方是有的，所以大家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夜间的降雨呢要主要是影响西部、北部，还包括海淀和石景山这些偏西部的这些地区。那其他地区呢出现零星的云团带来降雨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那分散性降雨呢，除了这个分布不均匀，然后落雨区不是很好确定之外呢，还有间歇性速战速决的特点，也就是说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下上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可能就会减弱结束。所以大家傍晚到夜间出行呢，最好携带好雨具，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最近北京这种雷阵雨的天气特别多哈，在本周这种天气状态会结束吗？ 对，现在这个降雨这个持续的这种多雨的这种天气呢，预计呢要持续到本周的22号。那就是首先呢，明天也是在这个继续这种多分散性降雨，还让依然是而且是潮湿闷热的这种天气，没有大的改观。明天预计也是有分散性的降雨。明天白天，明天白天的预报的分散性降雨呢，主要目前来看是在西部、北部以及西部沿山的一些区域呢会更明显一些，而且上午的这个降雨的概率呢会比下午更明显一些。所以明天大家外出呢依然要带好雨具，而且呢一直到22号都是这种受副热带高压西部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控制之中，那北京呢依然是处于这种天气特点之中，所以呢这个期间呢大家要出门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工给我们的提醒和介绍，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今天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200天，随着冬奥会临近，张家口赛区办赛备赛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争分夺秒。 北京携手张家口举办2022年冬奥会，其中呢，张家口赛区承担着包括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等在内的2个大项、6个分项、50个小项的比赛，51块金牌将会在这里产生。 截至目前，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重点项目已经全都完成建设任务。崇礼核心区的4个竞赛场馆已经具备办赛条件，其中崇礼冬奥村已经获得了绿色建筑3星级设计评价标志，正在 加紧进行基础设施提升完善工作。赛事可以提供1668间房，总床位2737个。 小城崇礼日新月异，一改往日贫困县的风貌。那么现在崇礼建设的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冬奥会申办代表团成员高级记者汪勇的解读分析。 从我2015年刚申办的冬奥会的时候，我去那县城看的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有很多，我觉得确实是啊，当时大家还很疑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贫困县来办这个，来跟北京啊携手办冬奥会，但是它的雪质，它的小气候特别合适，它的山形地貌。这个特别合适，它的雪季可以从一年的10月份就有初雪， 这雪季特别长， 特别长，可以一直持续到次年的第二年的4月到5月。 嗯， 你看它那么长的雪期，再加上离北京有那么好的一个交通半径，剩下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筹办的时间来解决的。就咱们这几年按照这个不断的办，就像崇礼168呀、岳山向海呀，还有我们好多的测试赛呀，等等。然后经过这样的，包括它本身有的雪场，啊，这样的话，经过这些雪场作为孵化器，通过这些好品质的活动作为孵化器，然后孵化了很多的这样的优质的服务保障，这一条产业链的人都出现了，然后包括因为它作为这个冬奥会的举办地方的话，也吸引了很多以前在北京啊、在上海啊、在其他地方， 现在就回来了 工作的，都回到了。这个回到了张家口，回到了崇礼，说它的产业聚集的效益、人才聚集效益发挥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崇礼经过冬奥会这个打造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滑雪的一个聚集区，它的雪道，你看它这边的雪道，总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县级区的话，有9家滑雪场，177条雪道。总长度是164公里，你看看一个小小的崇礼，你看它这个，它不仅是冬季的冰雪，它的夏秋的，你看草原天路也在它那儿，我觉得它是中国最棒的户外运动的中心，就是一个交通半径，因为北京过去就只需要50分钟， 对，50分钟， 高铁50分钟， 对。 北京又是这个最具备消费能力的啊，最酷爱户外运动的人群在这儿比例可是最大的。 对。 啊，大家周末的时候礼拜五下班高铁过去，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再回来。所以说现在申办冬奥会、举办冬奥会、筹办冬奥会最棒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打造了一条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它是 体育文化旅游带， 对，它又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的战略的布局下，然后又是这个健康中国的冰雪产业运动发展的这几个国家战略的支撑下，来看这个崇礼和看咱们的冰雪运动发展的话，是说它是就是得大势。 在冬奥筹办的过程中，一批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成果成为了冬奥筹备中的一大亮点。比如在训练场上，运动员可以借助冰雪运动高速滑行精准定位算法和轨迹系统开展弯道技术训练。记者了解到，这一系统通过实时量化运动员的动作姿态与滑行速度等数据，让教练员细致入微地观察运动员在整个训练环节中的人体状态，辅助教练员改进训练方法，提升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截至目前的助力跳台滑雪的神经生物力学增能技术及便携式可穿戴神经启动设备已经入队应用。高水平运动员动作优化分析的系统呢，帮助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单板 U 型场地技巧的运动员攻克了高难度的动作，成功率提升了约15%。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成果对于 5G 技术取得的突破，则可以为不在现场的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别致体验。不论在哪个角落，只需要 5G 环境下，自由交互式技术可以实时提供冬奥赛场的比赛画面，并且实现任意视角的自由观赛。手持一部 5G 手机，点开应用程序，手指触动屏幕的瞬间，国家体育馆里冰球赛场的实时画面可以像电影《黑客帝国》中子弹时间特效一样冲击观众的眼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呢，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成为了冬奥会筹办的重要环节。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等四家冬奥定点医院以及四家医疗设备公司签订了大型医疗设备免费使用的协议。方舱磁共振、车载 CT 等硬核医疗设备将会出现在冬奥赛场上，为冬奥会的安全举办保驾护航。 国家游泳中心则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14天流行病学筛查以及疫苗接种情况统计。五棵松体育中心应用可穿戴式体温计和疫情防控千里眼系统，开展远程实时全域性体温监测，精准快速锁定体温异常的人群。 除了奥运场馆的建设和配套服务正在积极推进之外，为了增强群众对冬奥会以及冰雪运动的了解，各地呢也在举行相关的宣传活动。由团市委主办、清华大学团委、石景山团区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燃动冰雪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在石景山区启动。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发回的报道。 在石景山区冬奥文化广场，活动主办方设置了不少有关冬奥知识的趣味项目。 是有8个项目，陆上冰壶、冰球、波球、冬奥拼图、知识问答、拍照合影环节，也是希望通过一些有设计感的一些元素吧，给这些体验者们留下一个属于冬奥的专属的回忆，希望能够让他们去了解冰雪运动，感受冬奥会的这个魅力吧。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1到8号在这里， 打进就行。 我80了，我这人呢，看人家玩我也来，挺高兴的，就觉得不赖。 可以体验一些冰雪项目，这些冰雪项目在学校体验不到，咱能增长见识。 石景山团区委书记贾希表示，举办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冰雪运动。 石景山区啊，作为全国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示范区，我们在冬奥倒计时200天之际举办这个燃动冰雪情系冬奥的这么一个冬奥文化体验营活动，就是为了推广冰雪运动，营造浓厚的冬奥氛围。 石景山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计划招募2000名志愿者为冬奥会提供服务。 大致1500名是大学生志愿者，其他的呢是冬奥志愿家庭的成员。我们老街坊志愿者主要是接待8方来客，我们为大家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的出行引导、应急服务，包括语言翻译，方便大家在石景山区获得更好的观赛体验。 招募志愿者的活动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积极响应。清华大学学生傅科说：“ 因为我是观看过2008年奥运会的，那个时候我可只是一个中学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当我有机会去为中国的奥运会做一点贡献的时候，那我就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去报名参加冬奥会的志愿者。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和体会。那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青年的风采吧。” 在2015年7月31号，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揭晓，中国北京获得举办权。到现在快6年的时间过去了，随着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和冰雪运动的推广，冬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北京冬奥会申办代表团成员、高级记者汪勇的介绍。 特别感触特别深，因为我作为北京奥运会用了8年时间全程报道了北京奥运会，然后看见咱们的夏季奥运会给北京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诸多变化 啊，无论从场馆、从生活方式、从体育的这种赛事啊，全民健身的力度，包括咱们奥申啊，成为整个北京的跑步和全民健身的一个圣地啊，成为全中国甚至于是很多世界上的一些跑友的一个打卡的一个网红， 必须来， 对， 那奥申必须去的。 啊，如果说咱们2008年留下了跑步啊，留下了鸟巢，留下了水立方、五棵松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这样的一种体育的一种新业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北京2022年这个冬奥会的话，咱们从申办到筹办就更系统、更有目的性的，就是让夏季和冬季平衡。啊，让这个冰雪产业通过咱们申办和筹办和举办，在中国得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让中国的也欣赏到这种冰雪运动的魅力，然后也形成一个在咱们不仅在夏季、秋季啊热身锻炼，咱们在冬天也北方有话叫猫冬嘛，咱们现在也不用猫冬了啊，然后这个尤其最深的就是。 啊，以前冰雪大家都特别害怕，一到下大雪啊，都会雪灾呀、啊，或者什么样的哈、啊。现在冰雪反而是一个财富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感受特别深。 好，18:1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受降雨影响，北京密云水库水位创本世纪新高，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水库垮坝，国家防总派工作组赶赴现场。电瓶车行驶途中爆燃，一对妇女被严重烧伤，杭州2000家门店立即自查。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 mall 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17，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今天启动，记者上午探访了承担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的中关村三小南校区，孩子们自习阅读，看红色影片，参加体育运动，度过暑假时光。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比较适合我们上班族的时间，从8:30到5:30。像我单位离这儿比较近，自己送，然后就上班了。 早上8点多，家长陈女士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来上暑期托管服务。 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家就轮流看着，在家无非就是写完作业然后就看电视了。那在这儿体育锻炼呀、阅读啊，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承担的是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为海淀街道内确有暑期看护困难的家庭，本着学生自愿、教师志愿、公益的原则，提供暑期托管服务。托管的学生来自4所学校，一共60人，分成了2个班进行看护。在体育馆内，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快乐跳、速叠杯、双人跳绳等。4年级的董新月和另外一所学校来参加托管服务的同学一起配合着练习双人跳绳。 他是81的，我是中关村三小的，我们俩动作还是合不上，但是我们都相处以后应该还是挺好的。 除了体育运动以外，学生们还在图书馆里看书，在教室里自习，或者一起看电视《闪闪的红星》。中关村三小的陈浩奇表示， 在学校生活很有规律，很多同学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不像家里那么孤单了。 暑期托管一期12天，每天从早上8:30到下午5:30。中关村三小老师张坤介绍，每天给学生安排了不少于2个小时的体育锻炼，2个小时的自主阅读时间。 早晨先安排孩子们有1个小时自主的阅读啊，完成课业呀，我们再给一些简单的指导。之后呢，有眼保健操，然后有1个小时的体育场馆的活动。10:50左右，我们就到绘本馆阅读。中午呢，就是午餐的时间。下午呢，还有体育活动。 中关村三小常务副校长陈俊荣表示，学校有100多名老师志愿报名参加暑期托管服务，根据学生报名情况，为减轻教师负担，轮流安排教师参加服务。 每个老师最多看管1天，这样老师在暑期托管之后也能够有时间进行一些调整，安排自己的一些学习啊、培训啊、备课，也为我下学期的开学工作做一些准备。我们每天在学校里面还安排了校医、保洁、保安，还有一名干部来值班，第一时间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根据市教委安排，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从7月19号开始到8月20号结束，分2期，每期12天。托管服务对象为2020到2021学年度小学1年级到5年级在校生。暑期托管服务主要帮助家庭确有需要的学生，家长和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选择参加托管服务。暑期托管服务以看护为主，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的开展体育活动等， 不允许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记者今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受今年降雨偏多的影响，近期密云水库上游潮河、白河入库流量较大，库区范围内其他支流也出现明显入库流量过程。这场降雨也为北京带来丰沛的水资源，目前降水总量为 10.5 亿立方米，已形成水资源量 3.62 亿立方米。 截止到昨天的密云水库的蓄水量达到了27亿立方米，水库水位 149.81 亿米，创22年来的新高。1999年密云水库曾经达到过这样的一个水位，目前的水库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密云水库管理处呢将会密切的关注上游来水和水库蓄水量的变化，确保水源的安全。密云水库历史上最高的水位出现在1994年的9月16号，库水位 153.98 米，蓄水量 33.58 亿立方米。 这次降雨全市降水总量为 10.5 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 3.62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31 亿立方米，地下水 2.31 亿立方米。和降雨前相比，全市水库的蓄水量增加了 0.65 亿立方米。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5:28在北京门头沟区发生了1.7级地震，疑似塌陷，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722米。那么疑似塌陷是什么意思呢？这类地震的破坏性大吗？北京市地震局曾经科普说，地震的类型呢，按成因可以分为构造地震、火山地震、塌陷地震和诱发地震、人工地震。 塌陷地震是因为岩层崩塌陷落而形成的地震，主要发生在石灰岩等易熔岩分布的地区。因为易熔岩长期受地下水侵蚀，形成了许多溶洞，洞顶塌落就造成了地震。另外，高山上悬崖或是山坡上岩石的崩落也会形成类似的地震。 当然呢，由于采矿的原因，在采矿区呢也会发生塌陷地震。塌陷地震呢，一般来说震级都不高，破坏力很小。据中国地震台网介绍，这类地震的比较少，大约不到全球地震数的3%，引起的破坏力也比较小。 在昨天8点，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会同门头沟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未来24小时，门头沟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据降雨情况，及时自主提前启动预警响应，适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确保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单霁翔曾经的故宫的看门人，他让600高龄的故宫彻底变身网红，成为令当代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历史建筑之一。退休后，他成了世界遗产的推广人，研究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成为他的新使命。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是故宫看门人。 曾经的单霁翔逢人就这么介绍，而现在他在任何场合都会说，您叫我老单吧， 叫老单就行了。 作为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2012年1月走马上任，在任7年中，他所掌管的故宫不再只是一座巍峨森严的皇家宫殿，他不断与各种现代元素结合，开发了各种时髦的周边产品，推出了爆款的纪录片，还不断扩大开放区域面积，让在库房中暗无天日的文物重新与世人见面。故宫以更加年轻、时尚、亲和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不复古板，不再隔绝，不做高深之态。在故宫，几位年轻的游客说， 没觉得故宫很森严，像故宫有些故宫猫呀，好多文创什么的，感觉还挺时尚的。 我这老住北京呢，也不是很有机会过来。但是最近几年呢，故宫这个文化活动啊，还有文创做的挺多的，都成了网红的打卡地了。 单霁翔的理念就是，文化遗传需要大众一起来监督守护，藏品和古籍要在生活中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 你把它静态的保护，把它锁起来，它遭朽的更快。一个房屋不用，它就损失的会更快。所以不但要保护下来，还要给它合理的利用。这样呢，就是叫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它有尊严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 真正能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三个字改变了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做法。 每到天朗气清的日子，故宫护城河边总有不少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市民散步休闲。 我住挺近的，就爱在这边散步，这还有好多拍婚纱的呢。 为了市民能享受故宫的文化生活，单霁翔改善参观环境，设置了严苛的标准，拆违建，消除安全隐患，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很多都是关系户啊，你给他清理出来，那时候是很难的，三年的整治，是要拆除几十年积累下来的135栋临时建筑。 如今的单霁翔依旧是那双熟悉的黑色方口布鞋。从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退休后，他的视野从故宫放到了更多祖国大地的文化遗产上，还在文化综艺节目里行走万里，探访12处世界遗产地。 退休以后，我就组成了一个布鞋男团，你瞧我穿的布鞋吧，是吧？走万里路，就讲好文化遗产。我们城市的这样的静静的一栋一栋的历史建筑，每个建筑它都有生命历程，它都有话要说。谁来说？就是我们有这个责任，把他们的故事讲好。因为我是做了10年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嘛，之前我还做过北京市文物局长，加起来这个做文化遗产10多年。那么我又捡起这个老本行，找遗产讲故事。 卸任院长的重担后，单霁翔有时间实现清茶暖灯、书籍为伴的愿望，看书和写作的时间倍增。他出版了多本畅销书，每年还有近百场讲座。单霁翔直言，就是想让更多的受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世界遗产地和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体会中华文化之美，感悟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不久前，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举办的2021大运河国际交流季上，他面对通州运河耗子等缺乏传承人的困惑，淡定地告诉大家，要让这些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才是真的传承。 他一定要活在人们生活中，他没有这样的生活就没有。通过文化旅游可以有些再现，像我们的叫驻场演出啊，就是他给人们是一种奉献，这种文化都要在现实生活中来展现。 本节目由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记者张维采制，感谢收听。 北京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部分昌平区名流花园小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自家小区的旧改工程开始了1年多，仍然没有结束，进程缓慢，令人不解。另外呢，居民对施工的具体项目也有疑问，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发回的报道。 名流花园小区位于昌平区北庆路，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型社区，去年被纳入本市2020年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不少居民向记者表示，小区旧改进程相当缓慢， 有很多楼上搭的架子是1年以前，甚至快2年以前就搭好了。然后呢，前期他只搭架子不干活。 除了质疑施工进度慢之外，居民对于小区旧改工作的另一大质疑集中在改造项目的确定上。名流花园小区由梅苑、蓝苑、竹苑、菊苑、欧风苑5个区域组成，其中欧风苑建成较晚，于2000年开盘。目前小区旧改的主要内容是在楼体外部加贴保温层。居民徐先生质疑，加贴保温层这个改造项目对于欧风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全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小区，现在也就20年刚，怎么能算是老旧小区呢？ 我们整个这个楼里头是有保温墙，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对此，记者首先咨询了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北京长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张先生。张先生表示，欧风院楼体确实是有内保温层的，但保温系数与即将安装的外保温层存在很大差别。 那个等于是里边是一层尘，然后这个是等于是外边加了一层衣。 对于居民质疑的建成于2000年左右的欧风院为何要进行旧改一事，名流花园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此前进行过挨家挨户的入户调查与走访。 一对一，两个人去的入户， 我们带着长安公司全爬楼，从一层到五层。 对呀，我们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其实都为了居民。就过程是有一些痛苦， 每个人其实受益，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理解。 如何认定一个小区究竟是否需要旧改？具体的旧改项目又是怎样确定的呢？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也多次致电北七家镇政府规划办咨询，不过一直没能与负责名流花园旧改项目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对于名流花园小区旧改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31，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杨红将您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5例，都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昨晚，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根据国家和省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的工作要求，经过疫情防控专家组的评估，从2021年的7月18号20点开始，将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委会、雷允村民小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再来看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水库垮坝，国家防总派工作组赴现场。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受强降雨的影响，糯米和水位持续上涨。昨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开放市义洪道永安水库、新发水库相继出现决口垮坝，当地提前紧急转移疏散群众到安全地点，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结合实际情况，国家防总于昨天20点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地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要求进一步的开展搜救，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对下游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加密会商，加强巡查，精准研判，精准指导，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把可能受影响的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带，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厅鉴于当前台风发展趋势以及对于广东的影响，已经在今天13:30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 今天8点的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7号台风查帕卡，其中心的位于距离阳江市东南方向约1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查帕卡将会缓慢向珠江口到粤西沿海靠近，较大可能于20号下午到夜间在珠海到茂名沿海地区登陆。 另外，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19号8点中心位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偏东方向大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预计烟花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13到15级，21号夜间移入东海海面，然后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 我们再来说一说杭州电动车自燃妇女双双烧伤一事牵动着大家的心。昨天上午11点左右，杭州市西湖区的玉皇山路上，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突然间起火，骑车的一位中年的男子后座上坐着女儿，起火之后呢，父女俩瞬间被火团包围。 被烧�伤的电动车驾驶人魏胜利今年42岁，女儿魏佳琪8岁，马上上2年级。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魏胜利所穿的衣物被火烧毁严重，胸口皮肤通红，衣服只剩下袖子，并且因为高温和部分皮肤粘在了一起。 澎湃新闻呢，今天从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第二医院了解到，魏胜利全身95%烧伤，还存在着爆震伤、颅脑损伤，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目前呢，气管已经切开，用上了呼吸机，伤者仍然处于严重烧伤之后72小时的休克期，接下来呢还有感染期、创面修复期，治疗费用预计会达到上百万。 而女儿魏佳琪的情况更加糟糕，至少目前医院已经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昨晚浙大儿童医院出动最好的医疗专家对佳琪进行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目前孩子仍然在 ICU 留观。 佳琪的妈妈说，当时父女俩骑的电动自行车呢是2-3年前买的，后来换过新的电瓶。今天上午呢，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对事发的起火电动车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火灾调查。出事的这辆电动车用的电池是锂电池，而其原装电池呢应该为铅酸电池。 这起事故引起不少网友的猜测和担忧，涉事电动车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自燃？事发这么突然，怎么做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知名汽车博主常言，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从电动车迭代的角度讲，从这个铅酸电池过渡到锂电池，是整个这个大技术迭代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本身这个锂电池在各方面的动力性能上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因为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厂商和机构是可以提供合法改装的，所以目前从铅酸电池到锂电池的改装都是第三方小厂的这种非法改装。那么当中其实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这个电芯的质量，因为这个很多小厂为了追求单独的这个低售价和低成本呢，他们往往会采用比较劣质的电芯，而一组的这个锂电池往往由多个这个电芯组成，那么各个电芯之间的不平衡呢，就会导致这个放电性能当中很容易出现一些个体的偏差，导致一些危险的出现。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呢，是锂电池是需要有一块保护板的，这个保护板呢可以监督整个电池进出电流的这个大小，以及在关键的时候呢决定这个是否比如说进行断电来保护整个电池组。但是在这案例中，我们看到明显这个保护板已经没有起到它应该有的作用了，我们可以断定可能是采用了比较劣质的保护板，或者保护板的关键时候对电池的这个侦测没有达到关键的效果。所以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任何这种非法的改装，如果确实有动力性能和续航上的需求呢，大家一定要通过更换这个车辆的形式来进行。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是电池的化学成分组成的不同。铅酸电池电芯的这个组织形式是磷酸铁锂，我们说的这个三元电池更多的是这个三元锂的电池，它们不同的化学成分就导致了它不同放电性能的不同。 就锂电池更好哈。 对的，是这样的。 电瓶车着火事发非常突然，那如果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做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锂电池的起火呢还是有一定的时机，当然因为这次杭州出现的情况呢，确实我们从视频当中看到它非常的突然，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要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尽快离开这辆电动车，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其他的群众呢要么尽快的进行帮忙的灭火，千万不要围观，那这样的话可以把损失降到最小。同时呢，从这个车主本身的角度讲呢，因为这次的事故当中乘客两个人的身上都起火了，那么正常的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呢，是尽快的在地上通过打滚的方式先把身上衣物上的这个火苗先进行扑灭，这样的话呢都会减少损失。因为本质上讲呢，锂电池的起火是具备有相对比较爆裂并且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那么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的用灭火器进行救火，如果没有可能的话，让它静置在这个地方进行燃烧，燃烧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大家切记呢不要盲目的就是围绕在旁边或者进行围观，这样都可能会产生二次伤害。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是其他情况下没有出现像这个事例如此这么快速的这个爆燃的话，那大家如果在正常的行驶当中，如果感觉到有些部位的这个温度过高，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像冒烟的这种情况，就要第一时间把这个车停下来，然后尽快的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处理好，这样呢都能减少出现自燃或者减少这个自燃后的损失。 杭州市呢共有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2000多家。杭州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商会昨天对全市所有的电动自行车的经营户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他们自检自查。一是必须要销售符合3C 标准的产品，严禁门店对车辆进行加装改装。二呢是严禁在门店无人状态下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第三呢是严禁经营户晚上入住在商铺内。 第四是所有车体内电池必须分离。第五是所有门店锂电池必须要单独储存，同时要匹配必要的安全保障工具。那么商会为什么要特别对这5项内容进行自查？消费者如何对电动车自检预防这类事故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常言的分析。 这5条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在电动车的使用的场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使用的原则。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具有3C 标准的。3C 标准呢，目前来讲，其实它规定了电动车两方面的特性。第一呢，基本上它保证了这个电动车本身的电池采购都是从有资质或者从符合要求的这些电芯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的，从这个源头上呢，就保证了电池的质量相对呢比较可靠。 第二点呢，这个三 C 的标准呢，其实也规定了电动车的这个最高的时速啊，包括它的续航应该控制在一个怎么样的范围里。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电池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负载下进行工作，不太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过载的情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呢，一定是需要注意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如果在这个高温啊等等的状况下去进行充电呢，其实很容易导致电池的自燃。所以呢，就是现在也需要大家对这个电池的充电状况呢进行一些关注。那么就比如说，第一要在这个合规的地方进行充电，不能私自乱拉电线进行充电等等。第二呢，就是电池和车辆要进行分开。那这样的话呢，电池一般会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而且它也不处于一个放电的状况，那么相对来讲它的状态会比较稳定。第三点呢，就是说大家不要让它在这个商铺内部过夜，因为电池假设在夜间出现了自燃，很容易导致连带的这个室内和这个房屋产生起火，那么就会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从我们正常的使用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大家不用太过于去害怕这件事情，因为本质上讲呢，如果大家购买的是符合三 C 标准并且没有进行过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车的话，在正常的合理年限当中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每个人使用这个电动车的场景因人而异，大家不要因小失大。就比如说这个车，如果你已经驾驶了比较长的里程或者使用了比较长的寿命，那么定期的更换锂电池，让它保持一个新的电池，其实也是可以大幅的减少这种因为电池损耗或者疲劳导致的这个起火的情况的。另外一点呢，就大家切记使用电动车的时候，在夏天尤其高温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不要把它放在被阳光直射照射的地方，比如说放在一些公开的车棚下面啊，或者在道路两旁可以放在一些树荫处啊，那么这些呢可能也可以保持它的温度的比较低。最后一点呢，是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智能的电动车，手机上会有 APP 可以去了解到这个车电池和车辆的一些状况，提前在手机上安装上这样一个 APP， 那么也能更好的了解您这个车辆的使用状态。 那有一种说法是说，夏天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能长时间充电，只要保证80%的电量就好，是这样的吗？ 这个倒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就如果说确实需要今天下午就要跑一个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一些外卖小哥等等，对吧？可能每天需要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生产力工具，这种情况下，那您尽可能的去多充电，其实本身也是合规的，因为三 C 要求并没有说不能把电池充到那么多。但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个电池的寿命有一个合理的延长，就即便您不是为了防避自燃，其实不要过充过放。过充呢，就是说不要充到80%或者90%以上。那么过放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放到20%以下，尽可能的保持在20%到80%-90%之间的这个充电，其实对电池的寿命是最好的。 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西安美院八名考生不符合要求被纠错退档。今天凌晨2点多呢，西安美术学院通过官网就八名考生被退档做出了说明。西安美术学院表示说，7月12号的15点，学院招生处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核查工作的时候，发现书法学录取的八名考生语文的单科成绩低于90分，不符合招生章程的要求，随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立即向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汇报，并且及时向陕西省教育考试院报告。 学院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经分析研判，认为这是一起因招生工作人员疏忽大意造成严重的招生录取事故，学院负有责任。学院党委决定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对相关工作人员停职调查，由学院纪委立即启动调查追责程序，对录取信息进行再次核验后，对原录取的八名不符合语文单科成绩最低分数线的考生进行纠错，予以退档。学院对于退档考生及家长逐一进行耐心的解释说明，表达歉意。 西安美术学院称呢，经过向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了解，目前呢有6名考生已经按照正常的录取程序被其他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学院将会对2名未录取的考生在后续阶段提供志愿填报指导等工作。西安美术学院表示，高考录取事关社会的公平公正，西安美术学院将会严格执行国家高考政策法规，坚持知错纠错，有错必改，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高考录取的公平公正。 好，18点4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要听到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记者讲述防疫见闻。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琳琳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距离东京奥运会23号开幕不到一周的时间，日本东京的新冠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东京都18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08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5天超过1000例。持续蔓延的疫情拖累首相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在最新民调中跌到执政以来的最低。 东京呢，从12号开始第四次进入到了紧急状态。17号新增确诊1410例，为今年1月21号以来的最高。截止到18号，东京7天的日均新增确诊病例1068例，相比于前一周增加了45.6%，疫情可以说呈现了急速扩散的趋势。 东京奥组委18号确认，奥运村同一队伍、同一项目的2名运动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名确诊选手和17号公布的奥运村首例新冠确诊病例非运动员也是同队同项目。 据报道说，本届东京奥运会赴日的参赛选手大约有10000人，其他参会人员大约有4.1万人。为了防控疫情，主办方要求所有的参赛选手每天做新冠病毒的筛查，预计单日检测样本量最高可以达到5万到6万份。 另外，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8号证实，英国奥运代表团6名运动员和2名工作人员因为在前往日本的航班上密切接触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正在东京接受隔离。 出于防疫的考虑，首都圈地区北海道和福岛县的所有比赛将会空场举行。目前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16号已经到达了东京，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他有哪些见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是16号坐那个厦航过来的，16号应该说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机场出关也是中间还要核酸检测嘛，也是将近5个小时了，从飞机落地到出机场啊，大概就是也有5个小时了。那么跟以往比起来确实是多了很多啊。这次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在机场做一次核酸检测啊，现场检测，然后现场出结果，等于你的结果出来之后检测阳性，他才会放你出关那样的，所以耽误时间比较长。那个开始我们觉得时间还很长，但这两天随着人数越来越多，我看我们的同行很多这两天到的，有的就是在机场要花6个小时、7个小时啊，我估计这一两天可能花的时间更多。我个人感觉日本方面这个各种的检测的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效率也不算低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按正常的那个程序啊，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做完核酸，然后再等结果出来之后，然后出完关之后再办那个记者证嘛，就激活我们的记者证啊，然后等于就开始工作了。但是他为了节省时间，就是我们在等核酸检测的时候，就有工作人员那个跑过来把你的护照啊，那个还有我们的入境卡呀，全收走，然后他就去登记完了之后，又把你的护照给送回来，然后第二次就把你就是做好的那个记者证，就我们挂在胸前的那个记者证做好就给你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他把后面的环节就提早了嘛，就是不用我们再比如说那个等出关之后再去办记者证，可能拖的时间更长了嘛。所以日本方面这方面考虑的还是比较细致的。那个尽管时间比较长嘛，大家可能也是觉得比较累，但是好像抱怨的声音还是比较少，因为大家觉得这核酸检测也是为了大家好嘛，那个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奥运氛围也是必须的啊。那日本就是在小的地方想的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周全的。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核酸检测跟我们国内不一样，它是给你一个漏斗，然后一个试管让你吐那个唾液，就是唾液检测啊，就不像我们国内有的时候口腔啊，有的鼻子啊这么检测，它通过唾液，但唾液那个它需要一定的量，有的可能就吐不出来嘛，然后它墙上贴了一个那个图片啊， 放了一些像我们这种画眉的那种东西，就是让我们大家望眉生津啊，就是这种，有时候我们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来了之后感觉还是挺正常的，因为按照规定嘛，我们前14天软隔离，我们只能在酒店，我们只能在新闻中心，不能到社会上去啊，就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就是指定我们每天要跟组委会那边跟防疫部门报告我们明天要到哪里去，他认可了之后我们才能出去，比如说不能到街上去吃饭，不能坐地铁啊，就是这种软隔离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是我们去了之后还是不影响基本的工作，就是我们到了之后第二天就去新闻中心了，开始正常的工作，但是生活上也会受到一点的限制。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觉得新闻中心啊，那个包括酒店啊，那个饭不太好吃，我们会跑到街上餐馆啊，就吃一点比较可口的，但这次就肯定不行了啊，这次我们只能在，要么你在饭店，要么在新闻中心，你就不能到社会上的餐馆吧，就是我们觉得比起以往来讲更加不方便一点，但是大家也都是能够理解。 比如说到时候咱们那个对选手进行采访的时候，这一次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他是这样的，这次来了之后要求那个社交距离保持1米啊，这是他的防疫手册里都写清楚了，就是记者采访运动员要保持2米，所以我们这次出来都要求记者你们都要把自拍杆什么的都得带好了，包括收身的那些设备，我想你们那个电台的记者可能也面临着问题，对这个声音要求比较高啊，但是又隔得比较远，所以这些收声的设备都必须要有，事先都做了一些准备。其实他这方面要求还是比较严格。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在 MPC 里抽烟，他只有一个地方允许抽烟，这个抽烟里面他设了一个抽烟区，只有设了6个烟灰缸，只允许6个人进去啊。就我观察了很多次，就是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区域里有超过6个人以上，大家都很自觉，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外面的人都排队，有的时候排6、7个人7、8个人都有，而且排队的人都他地上都画着线呢啊，就是说就隔1米一条线，隔1米，所以每个人大家的距离都自觉地保持在1米的距离，可见日本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细致的，我觉得他们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日本疫情还是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个奥运会能够举行吧，我们都觉得这都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在美元指数大涨 0.7% 的背景下，新西兰元顶住了压力，收盘报价呢基本上与前一周持平。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黄汉来分析一下。黄汉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看到新西兰元从6月份哈就开始回调了，目前处于一个低位，怎么看待新西兰元短期的走势呢？ 那好的。那在这个前一天从一周的高位0.7045回调之后呢，那新西兰元对美元在上周五也是在低位获得了一些支撑。在上周五的时候，新西兰元对美元是收盘报0.6999，那周线跌幅是0.01%，也算是基本顶住了上周美元上涨一个压力。那在上周呢，支撑新西兰元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个是对新西兰可能率先结束疫情紧急政策的一个预期。那在上周呢，新西兰的 CPI 是创下了近10年来的这个最快的一个增长水平。那在6月份呢，这个二季度的 CPI 是加速到了3.3%。而新西兰联储呢，在上周稍早一些时候呢，也是意外公布了这个强硬的这个货币政策。那 CPI 数据也是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新西兰联储在8月份的这个政策会上加息的一个预期。在上周的早些时候呢，新西兰联储尽管是维持了利率不变啊，但是意外是宣布了要停止购债计划。那在宣布这个结束购债计划这个宣布之后呢，大多数这个消息也是这个早于多数分析师的预期，所以也是令市场是感到比较意外，也是促使一些投资者认为这个央行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月就会加息。那从而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呢，市场反映8月份加息这个25个基点的概率呢，达到了86%。 如果这个真的成真的话，那也会使新西兰联储成为在发达国家这些经济体当中呢，是率先进行加息的一个央行之一。那这个呢，也会扩大新西兰元的一个收益率的优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在上周呢，股市的一个普遍乐观的一个情绪，那也是削弱了避险美元的一个吸引力。那并且给这个认为是被视作风险币种的新西兰元也提供了一些支撑。那周五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呢，六月份的零售额是增长了0.6%，那超过了此前预测的下降0.4%的预期，啊，但是尽管是这样的话，也没有能推动美元上涨，不过从目前阶段来说呢，美元现在短线的走势还是不明确的。那你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美元多头普遍对上月的这个疲弱数据向下修正这个举措呢是保持谨慎，啊，因而这个美元的多头无法进行压住，啊，但是我们看到实际市场走势呢，当这些数据向下修正之后呢，那也没有抑制联储更快收紧政策预期，啊，反过来却能使得这个美元的汇率受益，啊，并进而限制了这个非美币种一些涨幅，啊，所以从目前阶段来看呢，即使美元短线回落，新西兰元呢也不一定会上涨。那与此同时呢，现在投资者也是在担心这个德尔塔这个新冠变异病毒的一个传播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那这也被视为现在抑制新西兰元在短线进行反弹的一个因素。从技术面看呢，这个新西兰元对美元的走势是趋向于横盘，那短线看呢，上涨仍然是比较乏力的。那在之前多次这个试探上攻无果之后呢，那现在做多的这个交易员的信心呢，可能也会遭到一部分的打击，啊，所以后市整体来看呢，我预计新西兰元对美元还是在低位进行一个盘整的走势。主持人， 王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868，欧元对人民币报7.6387，英镑对人民币报8.9014，加元对人民币报5.0759，澳元对人民币报4.7726。 感谢黄汉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曼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携冠军合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